你生日许个愿望吧。 许什么愿都可以啊。 必须的必啊，你生日你最大。 好，那我希望早点娶到你小舅舅。 我的，你 怎么了 方景行？你，我拿你当兄弟，可你居然想当我舅妈。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单飞了，作者一世华商，离天下之大谱啊，方景行居然想当我舅妈。朋友们快投月票砸死他，忒不是东西了。 第206集， 咱们认输吧。 不认。 青岩，我记得吧，外界有人猜他是谢成岩。 这好办。 哎，我还有个某男星的大瓜，听吗？ 青岩是一部电影的刺客的名字吧？那刺客莫名其妙的。 哪儿莫名其妙了？ 我去。管用啊。 四人顿时激动，他们正要再接再厉，就见他又发了消息。 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是被买来从小训练才当刺客的，而是有一定的家庭因素。你们肯定没细看，电影里有一段是通过风声和摇晃的树枝来展现他的内心非常纠结和挣扎。 除了这一段还有好多别的细节。 四人恍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急忙打断，然而根本没用。青岩仿佛开启了某个不得了的开关，滔滔不绝给他们讲这部电影，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受影响。 你们先等等，我先去个洗手间，马上回来。 观众们都要笑疯了，感觉彻底稳了，纷纷刷起了恭喜十方俱灭喜当爹，论坛也跟着同步更新，都觉得如果真是谢成岩实在太逗了，是热爱电影的架势，值得一个热搜。于是在人们喜闻乐见的围观下，对局迎来了结束，双方自动复活，被系统传送出去。江晨没有牌，而是在大厅里找到了红尘呀呛人，告诉他二选一。红尘呀呛人弄死他的心都有了。 你又耍赖， 你一定要把你的智商上犯的错误亏到我头上，我也没办法。 靠， 快选。 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 我重色轻友。 红尘呀呛人立刻不怎么想和他们玩了。俗话说债多了不愁，他以前喊过一次爸爸，女装是不可能女装的，便又喊了一次爸，扭头就走。江晨心满意足，继续带着他们打排位。一部分上场跟着主播过来的观众对他们的队伍产生了兴趣，在观众界面搜到他们的队局，跟着进了房间，津津有味地看起来，一直看到他们不打了为止。一行人相互道别，下线睡觉。方景行简单洗漱，照例给江晨打视频电话，见那边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大外甥在你那儿？ 谢成岩听到关键词倏地看向他。 我今晚和小舅舅一起睡。 方景行有些酸，上次亲热完他和江晨就没在一张床上睡过了。他保持微笑看着江晨， 他睡觉不老实，把他轰走。 你少诬陷我。 江晨没参与他们的互掐，等他们都告一段落，和方景行聊了几句便切断了通话。下一刻一条消息过来了。 宝贝儿，想你了。 江晨扫一眼谢成岩， 见他没注意，回了过去。 是吧？ 想我吗？ 嗯。 方景行在那边看得心头狂跳，顿时有点受不了。他辗转反侧一晚，第二天一早就去了江家。大年初七，人们陆续开工。江康乐虽然还没到上班的时候，但上午有个会，方景行来的时候他刚要离开，方队便端好晚辈的姿态目送老丈人上车，跟着江晨进门。见他盘腿坐在沙发上玩手机，往楼上看了看， 他还没醒吧？ 江晨点头， 平时没工作他能睡到中午， 这是真能睡。 方景行走到他身边坐下，握住他的手。江晨看向他，只觉眼前一暗，一个吻落了下来。温柔的亲吻从缠绵渐渐转为热烈。分开后，二人的呼吸都乱了。方景行怕忍不住，没敢再亲，把人拉进怀里抱了抱。江晨也忍得难受，睁开他，拉着他进了客房。方景行的嗓音瞬间哑了。 万一程岩没睡那么久。 江晨一向不是什么循规蹈矩的人，行事也干净利落，解着睡衣扣子。 坐不坐？ 坐。 等谢程岩睡醒了爬起来，就在自家外公的客厅里见到了发小。 你怎么来了？ 方景行对他笑得格外温柔体贴。 饿了吗？厨房给你留了饭，让 AI 给你热热。 不了，我直接吃午饭。 他去热了杯牛奶，走向他们。见小舅舅的眼角有点红，一副懒洋洋没睡好的样子，不由得默默反省。他的睡相貌似是有些差。不过他原本只打算和小舅舅睡一天，便想着今晚老老实实去睡客房。江晨不清楚他的想法，撑着吃完饭简单做了十分钟消食，便要上楼睡觉。谢成岩见方景行一路跟上去。 你干啥？ 午睡啊。 谢成岩沉默几秒，没什么立场反对，便跑进卧室，把自己的睡衣和全息设备拿出来，进了旁边的客房。 还好没有进楼下的那间， 毕竟他刚和江晨在那里亲热过，虽说床单洗干净也烘干了，但如果谢成岩现在住进去，还是会让人觉得微妙。他看着谢成岩关门，转身去找江晨。见江晨已经进了被窝，便笑着把衣服脱掉，上床抱着他，在他额头一吻。午安。江晨的意识早已模糊，一声没吭，在他怀里沉沉地睡了过去。新年过后，年味在渐渐变淡，游戏里却依旧热闹。王座之战会一直持续到正月十六，期间冒出过各种骚操作，论坛上也全是相关的帖子。先头部队的积分越来越恐怖，已经破万，玩家们截图膜拜，紧接着便有人出来冷嘲热讽。 十方巨面那么牛皮，还加一个方队，小队这才17名啊。 还没顾问他们的排名高。 他们的成员好像总是变，总积分就少。 谁不变？那些小队也就最近才固定下来，而且这是最高积分记录，谢谢。 前十名里没多少陈星应援的玩家呀，白吹那么久了。 首先，陈星应援牛，有无数热搜和通关记录为证，别一扭头就忘了你们当初跪舔的样子。其次，谁不知道各大战队放假，前几名有多少职业选手，需要我给你们都扒出来吗？ 把你们以前的话还给你们，陈星应援不是也有职业的吗？有本事让他们打呀。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